这一卷善的内容是： 朝廷长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树见之，此树稿也。 帝王想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魏仲达他看这是没有必要的，就建议皇帝不要做劳民伤财的事。 但是皇帝没有理会他，还是照做了。这一卷就是他上述的文稿。 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 我虽然建议了，但是没有用处，于事无补，朝廷还是照做了。 曰： 鬼王说， 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。 可见善恶是在念头，你当时这一念不是为自己，是真正爱护老百姓。你发的这一念在万民，多少老百姓得到利益啊？何况兴这么大的工程，是用老百姓所纳的税，能够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对老百姓都是有利的。 所以这一念，你想想看，影响力有多大呀？虽然没做，但是他的心是真实的，是圆满的。 所以 相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 如果朝廷照你的建议去做，那么你的善就更大了。 就是说，虽然没做，你的善还是很大。 故治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，苟在一身，虽多亦小。 大小的差别是在这里，就看发心是不是真实，是为天下国家，还是为自己的家庭。 因此我们明白道理之后，念经念佛回向，常常为某一个人回向修福，希望三宝加持，让他能得利益，这是小善，利益很小。他是不是真正能得到呢？还不一定呢。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家亲眷属有困难或者有病痛，我们念经念佛回向十方法界，希望一切众生没有病痛没有苦难，都能够得到平安利益，那么你家里的人就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太大了。我们读地藏经光目女、婆罗门女为母亲发愿的事就知道了。世人常说， 我修的功德都给了别人，我自己得不到，那么修这个做什么呢？ 这是心量太小。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祷告了半天都不灵，原因就是心量太小了，完全是自私自利，不晓得把自己修行的功德扩大到十方法界。 而功德的回向众生，就犹如传灯一样，以我的灯火点燃别人的灯火，像这样光光互照，光明增盛，实在是无损于自己，而是有大利于自己。 所以佛教人应该将自己修正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、菩提、实际，才能够显证圆满佛性。而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脉大根大本就是祠堂跟文言文。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文明古国，几千年来都不衰不被灭亡，伦常才是根本。 因此文言文不能断，文言文断了之后，中国人将来会有很大的苦难，真正是陷于永劫不复啊。 还有大圣佛法，这三样要能够保住，不但国家民族有前途，世界也有大光明了。 何谓难易？先如谓克己，须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人，亦曰先难。 首先因古圣先贤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，哪一种最重的，就要先把它断除。 因为最难断的能断，小的毛病就不难克服了。 断恶修善要知道下手处。孔夫子论仁，就是仁爱，说到先难。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 譬如江西疏翁，舍二年仅得之束修，代偿官银，而全人夫妇。 必是必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。修原来是干肉，束是一束，一把没有几条。这是古代做学生的每逢过年过节送给老师的一点微薄礼物。礼不能缺，以后凡是学生对老师的供养通称为束修，不一定都是干肉。古代教书的所在都称作私塾，学生的人数不一定，有二三十个人就相当的多了，少的只有十几个人， 所以老师得到的供养就相当的微薄了。 因此两年的积蓄他能够拿出来， 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， 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而江西的舒老先生他做到了。 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之钱，代完赎银而活人妻子。 一个是舍了两年的待遇，一个是能舍十年的积蓄，都是赎官银，这就是欠了公款或者是判了刑罚坐牢，拿这个钱去赎救济陷于苦难的一家人。 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， 因为人在世间必须依赖财物生活， 所以舍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 尤其是把全部的财物都舍尽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呀。这就是向先难处去做，就是克己。 如镇江晋翁，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灵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 镇江过去是江苏省会，晋老先生年老无子，在过去有致妾的习俗，再娶一个来传宗接代，这是人伦的大事。邻居家里有一个女孩年龄很小，送来给她做妾， 因为年龄相差太悬殊了，晋老先生他不忍心，就再送她回家了。 虽然没有儿子，他也觉得无所谓，总不能耽误人家一生的幸福，这也是难忍处能忍啊。 故天降之福亦厚， 有这样的善行必然有善报，一定是有善果的。 凡有才有势者，其立德皆义，义而不为，是为自报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耳。 这就是难易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把握修善积德的机会，机会失掉了，以后想做也没有缘分去做了。财富不能长保，人的运五年一转， 也就是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坏的五年。 好运如果是在晚年才是真正的好运，如果五年最坏的运在晚年，这个时候体力衰退，困苦艰难就很可怕了。 所以少壮的时候有福最好能舍，奉献给社会大众共同享受，舍了以后命里还是有的。 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趁着年轻体力还够，福报来的时候我不去享受，就把享受福报延后了，不好的我先受了，好的留到后面，后福就好了。 所以一定要知道修晚年的福报啊。 我们学佛的人更应该要晓得修的是什么， 修的是临终时的福报。 临终时的什么福报呢？不生病， 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，坐着走，站着走，知道到哪里去，这才是福报。 而世间人对此大事往往疏忽了。学佛的人应当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有福让大家享，福报就殊胜了。 有势就是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有权积得很容易，帮助别人往往是轻而易举的事。 所以有权势的时候，不可以拿着权势去欺压别人，应当以权势多做善事，多积阴德。 义而不肯做是自暴自弃，贫贱修福就难，没有财没有力量难，难而能做，那就是非常之可贵了。 随缘尽力修十善， 随缘济众，其类至繁，约言其纲大约有十。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存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为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 这就是佛门里常讲的 随喜功德， 就是随缘随力的帮助社会大众。 其类至繁， 而随缘的功德太多太多了。这里列举了十大类， 约言其纲大约有十。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存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为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 这十条皆是真实利益众生的好事，应当尽心尽力去做。下面则一条一条来说。 何谓与人为善？习顺在雷泽，见愚者皆取深谈后泽，而老弱则愚于急流浅滩之中。何谓与人为善？ 了凡先生举了一个例子，教导我们怎样跟大众在一起，在一个团体里面带头诱导人人修善。雷泽是地名，在现在的山东省。渔猎在古时候是生活里一个重要的部分。 深潭厚泽， 就是鱼多的地方，年老的人因为好的捕鱼地区被年轻人霸占了，没有办法跟他们争， 所以就在浅水和急流处捕鱼。 而浅水鱼少，不容易捕得。 恻然哀之，往而鱼焉，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，见有让者则鱼扬而取法之，今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。 舜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心里很难过。 往而鱼焉，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。 他用的方法很巧妙， 见有让者则鱼扬而取法之。 他有智慧，有耐心，善巧方便，参加他们一起捕鱼。 而实际上的目的并不是去打鱼，而是想感化这一批人。 见到大家相争，他不说一句话，如果当中有一两个相让的，他就很赞叹。他用这个方法来引恶扬善。 积年， 就是一年之后， 皆以深谈厚泽相让矣。 一年之后没有相争的，只有相让的，果然真的被他感化了。 我们现代的社会宣扬恶事恶行，只要是有一点违背风俗道德或者是法律的，报章杂志就大肆的宣扬， 而说善的很少，说恶的很多。这种做法社会上必然是善人少恶人多了。 那么你行善有谁知道呢？这样不但不能激励人修善，反而诱导他人去造恶了。我们看古圣先贤作恶，不要说他，让他自己慢慢去反省去觉悟，这才是正确的。 因为人都有天良，只是一时为利欲蒙蔽而已，只要有善巧方便去帮助他，没有不觉悟的。 而舜王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这一群捕鱼的人都感化了，看下文就知道圣贤的用心。 夫以舜之明哲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乃不以言教，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公苦心也。 舜王不是说一篇大道理劝劝这些人，他用的是身教，自己做榜样来劝别人。虽然时间长了一点， 但是效果会相当的深远。 因为言教不如身教，此正是他的明哲处啊。 吾辈处末世，吾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行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，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，且含容而掩覆之。 末世就是佛法的末法时期。 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行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 这是要痛戒的，自己有长处要用长处去欺压别人，就是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这句话。能够 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，且含容而掩覆之， 这才是真正的修养。自己有才智要藏一点，收敛一点，不要太露锋芒。古德常说 大智若愚， 凡是露锋芒的，纵有才智也没有多大的作为。 因为一个真正有大作为的人，他绝对不像一般人显示的那么浅薄，必然是浑厚老成。 所以我们用包含的态度对人，引人之恶，扬人之善，才是真实持戒修福之人。 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。见人有为常可取，小善可戮，幡然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称而广恕之。 纵是放纵，能够收到这样好的效果，人人不敢放纵。大顺的所作所为就是很好的证明。 见人有为常可取， 为常就是小善， 小善可戮，幡然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称而广恕之。 人家有善行，我们随喜而且加以赞扬。过去我初见李老师的时候，他曾教导我说， 不要说人家的过失。 引恶这句话我懂，他又说 不要赞叹别人， 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心里就很疑惑，说人家的短处这是不好的事情，赞叹别人是好事，为什么不可以赞叹别人呢？后来李老师解释着说， 赞叹别人比说人家的过失害处还要大。 怎么会有害呢？他说 赞叹别人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赞叹反而会害人的。人家有一点小小的能力，你就拼命去赞叹他，过分的赞叹 使那个人听到之后得意忘形，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就不会再有进步了。不进则退，这岂不是你害了人吗？ 我想想，的确是有道理。哪一种人我们应该赞叹呢？佛门里常讲的 八风吹不动， 这样的人你应该特别去赞叹他， 因为他不受你的害。 你赞叹他，他如如不动，越赞叹他越谦虚，越觉得自己努力不够，这种人应该加以赞叹。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够以善心而做了坏事。 从这一段来看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舜王用心之苦。他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地方坏的习俗转移过来了。 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全是为物立则，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。 则就是榜样，就是原则，都是为社会、为地方、为大众做一个榜样。 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。 什么人才叫大人呢？天下为公才叫大人，念念都是为自己的叫做小人。 所以小人为私，大人为公， 而佛菩萨称之为大人。你看看八大人觉经，菩萨的八种大觉，大人就是佛菩萨。 而这一节说的就是菩萨道、菩萨行。 何谓爱敬存心？君子与小人就行机观常易相混。 行机就是外表，君子和小人如果只从外表上来看，常常会搞错，常常会相混，实在是不容易分辨。 唯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玄绝，坦然如黑白之相反。 若是从心地上来看，小人和君子就截然不同了。 故曰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 儒家讲 君子贤圣， 佛门里讲 诸佛菩萨， 他们与一切凡夫所不同的就是存心，行机很难区别。 所以往往我们把圣人给看错了。 在佛门里，像过去浙江天台山出现寒山、实德、风干，天台山志上记载，在当时一般人看这三个人疯疯癫癫的，认为他们有神经病，不正常，没有人理会他们，所以行迹上怎么看得出来呢？风干是在对房里舂米的， 也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的那一份工作。 风干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阿弥陀佛在厨房舂米来供养大家。 而寒山拾得是等觉菩萨文殊普贤化身的， 他们在厨房里烧火，都是在厨房里打杂的，做这种苦事，打赤脚，穿得破破烂烂，疯疯癫癫的，所以没有人瞧得起他们。在行迹上，肉眼凡夫确实是很难辨别，实际上他们三个人是圣人应化，这是风干说出来的。当时有一位地方官吏吕太守，在他去上任的路上，母亲生了病，他很着急，请了很多的医生都没有能够治好。风干经过那里去找他说， 你家里有个病人，我有方法把他治好。 治好之后，太守对他非常的感谢，看他是出家人，请问他在哪一个宝刹。他说， 我在天台山。 吕太守就向风干请教说， 你们的宝刹 有没有圣贤人住在那里？ 冯干说， 有文殊、普贤两位菩萨在。 太守说， 我要怎么样去亲近他们呢？ 冯干说， 一个叫寒山，一个叫石德。 太守上任没几天就去朝山参拜这两位大菩萨，结果他们是在厨房打杂的，疯疯癫癫的。 可是太守一见到就顶礼膜拜，两个人根本不理，转头就跑了。 太守派人去追，看看他们到哪里去了，结果看到他们跑到山边，两座山就打开了，两个人一直退到里面，山就合起来，两个人都不见了。最后他们还说， 弥陀饶舌。 于是太守和其他的人才晓得风干原来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多是把他们两个身份说出来了。 而这三位都是圣人， 在寺院里每半个月诵戒是很重要的法事，寒山石德时常在门口讥笑， 所以寺院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们。 到最后才晓得是佛菩萨化身应现在此地，这个时候大众才生惭愧心，原来阿弥陀佛、文殊、普贤每天都来伺候他们的饮食，这是佛菩萨跟常人存心不相同的地方。 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，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于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 普贤十大愿王，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。 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于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 这是从理上来观察，世上确实有亲疏贵贱，有志于贤不孝，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。 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才晓得真正是 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。 佛说尽虚空骗法界，就是一个自己。 所以佛的慈悲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是这样建立的。 哪一个不应该礼敬，不应该爱护呢？人人都应该敬爱，事事物物我们都应该要敬爱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